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千仞雪苦苦地支撑着，骤然增强的痛苦令她近乎崩溃，但在她的意念中充满了爷爷带给她的激励，以及爷爷献祭时那一幕的震撼，不断地刺激着他的灵魂，强行支撑。但这又能坚持多久？那由天使套装六魂骨以及所有金文光晕凝聚而成的光球，如同流星赶月一般直接撞击在了千仞雪身上，刹那间所有的液体顺沿着他身体的曲线快速流遍全身，将他整个人笼罩在内。也在这一瞬间，无与伦比的痛苦骤然轰在了千仞雪的灵魂之上，几乎是一瞬间，他的灵魂就出现了破碎的声响，痛苦的感觉又提升了一倍，就算千仞雪的意志再坚定，也要坚持不住了。 完了，就这样结束了吗？我终究还是没能成就天使之身吗？不，我不要就这样失败，我要成功。 千仞雪只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出现了裂痕，而且这裂痕正在飞速蔓延着，仿佛下一瞬间就会崩溃。千仞雪在心中疯狂地呐喊着，但却依旧没有能阻止灵魂的破碎。而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突然在她灵魂之中又出现了第三道身影。千仞雪呆了一下，先前浮现出的两道身影分别是比比东和千道流，帮他形成了两道执念，从而度过了两次难关。他明白，虽然自己心中恨比比东，但是比比东和爷爷一样，都在自己内心深处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可是除了他们之外，难道还有什么人能够在自己心中形成执念吗？ 这第三道身影究竟是？对我来说，还有比爷爷和比比东更加重要的人。 第三道身影在他的意念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那是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男人，蓝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仿佛能够看穿一切的蓝色眼眸充满了深邃的智慧之光，修长的身材高贵而优雅，在他面前一张竖琴静静地漂浮着。他缓缓抬起手，修长的手指抚上了竖琴的琴弦，叮咚的脆响化为完美的旋律，浸润着千仞雪的灵魂，又像是他的碎裂之声。 是他？怎么会是他？ 千仞雪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他很清楚，越在自己心中后出现的执念，对自己来说这个人就越重要。这也是他不明白还有什么人会出现在千道流之后的原因。在他认为自己内心之中，爷爷已经是最重要的人了，可此时此刻他才明白，很久之前另一个人就已经悄悄地钻入了他心中，同时也落在了最深处。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人竟然才悄然出现，形成了帮助自己度过神劫的第三执念。千仞雪很想哭泣，此时她的灵魂已经到了极其脆弱的程度，她甚至想要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那不断浸润着她内心的琴声却是在帮助她一点一滴将那灵魂上的破碎的痕迹抹去。那个男人脸上始终浮现着淡淡的微笑，优雅高贵地轻轻弹奏着，仿佛在向千仞雪诉说他的心声一般。光影闪现，在千仞雪的灵魂之中，他一步步向那轻抚竖琴的男人走去。在这灵魂深处的他，正是他自己的灵魂本源，而这灵魂本源也正是被那弹竖琴的男子牵引了出来。这一刻，所有麻痒的痛苦感觉似乎都减轻了，泪水顺着千仞雪灵魂本源凝聚的人形面庞上流淌而下。 唐三，为什么会是你？ 出现在千仞雪灵魂深处的这一切影像，完全是她内心中最深刻的记忆所产生出来的。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第三执念的出现竟然是来自于唐三。眼前不正是唐三在月轩毕业典礼上表演时的样子吗？千仞雪直到此刻才明白，原来那时唐三就已经被自己所牢记。当时他是为了雪清河的妹妹去参加那毕业典礼的，还笑言过那公主看上了唐三。可他自己没想到，自己却在那时也心陷其中。他此时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自己与唐三那一战时，明明有机会获胜，可却一再希望唐三能够向自己臣服。原来，在他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渴望征服唐三，这个唯一一个走进自己心中的男人。听到千仞雪的呼唤，这在他灵魂深处的唐三身影缓缓起身，面带微笑地看着他，向他张开了双臂。竖琴消失了，在千仞雪眼中只有那温暖的怀抱，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扑到了那怀抱之中。温暖浸润心灵的舒爽顷刻间传遍全身，所有的痛苦在这一刻仿佛全都消失不见。他紧紧地搂着面前这个优雅高贵的男人，仿佛想要将自己的身体融入他的身体。他甚至已经忘记自己正在接受天使之神的传承，他的心在颤抖，灵魂在颤抖，内心的痛苦与悲伤，所有的渴望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从出生开始，在千仞雪内心深处就始终有一个阴暗面存在。在接受天使之神这光明神传承的过程中，所有的阴暗面都成了遏制他成神的障碍。而在这一刻，他能够将内心深处所有的痛苦都抒发出来，他的成神之路就已经变得通畅了许多。天使神殿中，千仞雪的本体已经浮于半空之中，背后的六只羽翼不断地轻轻拍动着，而他身上的金光不断起伏，先前蔓延在他身上那流动着的金纹液体都脱离开他的皮肤一厘米左右，逐渐成型。突然，伴随着一连串的铿锵之声，他整个人开始出现了奇异的变化。那金纹液体瞬间成型，绚丽的金色铠甲完全按照他的身体比例打造，隆起的胸铠，收窄纤细的腰部铠甲，金色长约尺半的战裙，浑圆的肩铠，以及完美包容着身体的其他铠甲，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内。额头上那小天使烙印同样是金光绽放，化为了一个圆环箍住他的额头。圆环正中央，一颗小天使状的宝石光芒闪耀，一道一道的波澜出现在圆环上方，一共七道波峰组成了如同公主王冠一般的头饰。羽毛的花纹蔓延到铠甲的每一处，背后的六只羽翼已经完全变成了灿烂的金色。轻轻的震动之中，一圈圈金色波纹不断以千仞雪的身体为中心扩散开来，他手中那柄完全变成了金色的天使之剑护手处展开，如同一双天使羽翼一般，庞大的金色火焰从脚下攀升，瞬间弥漫在了千仞雪身体每一处。在他背后，一个极其清晰的巨大天使虚像浮现出来，将他的身体囊括在内，再缓缓收缩，完全融入到他身体之中。头饰上的天使状宝石光芒闪耀，化为一股冰冷的气流骤然冲入千仞雪灵魂深处，在瞬间爆发。所有的幻象顷刻间消失，千仞雪的灵魂几乎是一瞬间清醒过来。无与伦比的力量令他整个人激灵灵打了个寒颤，双眼缓缓睁开，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仿佛他能够掌控天地了。 幻界，刚才的一切都是幻界。 千仞雪失神地漂浮在那里，他突然发现，当自己真正继承了天使神位之后，并没有预料之中的兴奋，反而有些怅然若失。在他灵魂深处，甚至更为渴望沉浸在那温暖的怀抱之中，连千仞雪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现在到底是怎样的心情。但他却深刻地明白，那在自己执念中出现的三道身影，那三道执念是成神之后能够影响到自己的人。 爷爷已经为了我而献祭， 比比东不论怎么说都是我的母亲，可是那最后出现的唐三却帮我完成了这成神之路的最深执念，我又要如何面对呢？他是敌人，我想要破解心中的这份执念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征服他，要么毁灭他。 千仞雪再次大叫出声，强烈的金色光纹骤然从她身上波动开来，在她身上天使套装已经化为了真正的天使神装，一片片羽毛状的光纹飘荡而出，围绕在她身体周围剧烈旋转起来。武魂城长老殿大殿中心，巨大的天使雕像毫无预兆地突然颤抖起来，一道道细密的金光开始出现在雕像身上，散发出一层层强烈的金色波纹，整个天使雕像瞬间破碎，化为无数金色光点激荡在半空之中。在它爆炸的核心位置，全身覆盖在金色铠甲之中，背后六翼轻拍的千仞雪回来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天使之神千仞雪又回来了。高举过头的天使之剑上，澎湃的金色火焰化为一道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瞬间冲破了大殿顶端的束缚，庞大的能量波动连串爆发，令太阳也要为之失色。比比东端坐在马车内修炼，他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以至于没有办法提速赶路。堂堂武魂帝国女皇，此时守护在身边的却只有100名帝国魂师和胡列娜。从嘉陵关出发已经近3天了，但距离回到武魂城还是很远。比比东的伤势只是略有起色，距离恢复还差很多。就在这时，比比东额头上的蛛网纹路突然亮了起来，先前还处于虚弱修炼中的他猛然睁开双眼，眼眸中充满了难以掩饰的骇然。一闪身，他冲出马车，朝着武魂城的方向看去。他看到的只有浩瀚的天际，但他却好像真的看到了什么似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双拳紧握，甚至连指甲刺入掌心都没有发觉。 不，这不可能，他只是天使之神的守护者，怎么可能成神？为什么会有这种气息？为什么？ 老师，你怎么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